起，我把歌声传遍丛丛生命。野火儿熊熊，烟雾儿蒙蒙，我只有茫茫无踪浪如梦，水儿流不停，又像一浮萍。我要弹着吉他轻轻，我把歌声传遍丛丛生命。我把歌声传遍丛丛生命。